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，现在我们每一个城市市区内的每一个路灯杆子上都有一列数字，它就是常说的路灯杆定位报警。所以这个数字呢，大人一定要告诉孩子，如果孩子走失了，想办法迅速的找到最近的路灯杆，然后找一个公用电话亭，在不插卡的情况下也可以拨打110，然后把离他最近的路灯杆上的号码报给警察就可以了。希望这一点我们的大人朋友们一定要转告自己的孩子哦。 在这熟悉的家寻找莫名缺失了的平衡，以为足够了解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是我在记忆中丢失的曾经，只有在看到你的地方我才可以呼吸。我会用我的手机住你，记在我心里，有些距离只有时间能跨越，注定的诀别。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。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心里面，没有情人的

红莲苗，一场风飞烟。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恋？爱人不见了，向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，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？就算是拥有春天，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你们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想要好好的去爱一个人，真的有的时候也挺难的，因为你要牵挂他的冷暖，担心他的安危，关注他的进退，在意他的喜悲。所以呢，在你选择爱一个人之前，一定要想好，无论经历任何的事情，很多东西包括牵手也都是缘分的注定吧。路要靠自己走，放手不是不爱的借口，而牵手才是天荒地老的永久。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，找合适的人相恋，点一杯你喜欢的咖啡，阵阵香味又仿佛昨天。黑色是静止光源，咖啡是大量的暧昧，眼眶着你爱我的滋味。 福，等把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片水在沙漠温我的嘴，天快黑多云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到有你爱像一棵大树在沿途，让我以为走过的路绝不后悔。不对，加油加油相随，像一首翅膀的我飞，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。谢谢你像一片水在沙漠 醇和，五粮纯酿，干一杯酒，干一杯酒，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咸人新大街203号，电话158-3267-5399。宣惠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惠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。 征服与梦想，充实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为你留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不要回首。心里想起木已开启，别再忧愁，看日落夜深，看黎明黄昏，风儿吹过每个早晨，看日落夜深，只听见永恒的潮声，迎向风中的早晨。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，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。早晨的微风在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，不回首，别再忧愁。 要坚信每一天的阳光都不会辜负自己的笑容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早安咯，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精彩好听等着你哦。 我们去过哪里，看过什么东西，是否走了很远距离，故事说到哪里，时间流到哪里，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，给我勇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那个人在哪里，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一千万公里，你的爱在哪里，落在你的手里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，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，过后才想起，请你对我说，你有多想念我，证明你也明白，他一个人的寂寞，隔着枕头对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在哪里问我，只有一个你，只有一个我，却有太多经过。 想你在身旁，以为忽然的流过心，全心感动，以为你带着我，痛苦的却不是我，你让我你的话语不断的伤我的受伤，让我无法再自由抱你入我怀中，我不想受尽伤，我的自在你失踪，你让我再说你有多爱我，不要再言不由衷。

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，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。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 让我怎么说多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。 真实的表情，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。用心去珍惜，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，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命。 这样停止了，好发无伤的在梦里醒了，悲伤的热度也渐渐的退了，你是真正给我幸福的人，你是给我疼痛的人，从你怀里挣脱的那一刻，我们都痛苦却都清楚，好说好不哭，爱笑着结束，我会记得最好的当初，梦也许残忍，伤是会好的，我怕对不起下一个人，那天当你其实碎了，是否还清楚的记得是谁对你说的我们都要快乐，把夜烧得更黑，回忆就来到了枕边，陪着我慢慢等等时间愈合，你在每个昨天留下的吻，你是真正给我幸福的人，也是给我疼痛的人，从你怀里挣脱的那一刻，我们都痛苦却都清楚，好说好不哭，爱笑着结束，我会记得最好的当初，好的，我怕对不起下一个人，那天的你其实碎了，是否还清楚的记得是谁对你说的我们都要快乐， 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。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，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，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。希望有人懂你的低头不语，小心翼翼地呵护你的孩子气，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太阳一样的人，为你晒掉所有不值得一提的那些悲伤吧。 嘴角有着梦的余味，醒来时突然在纽约，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，一阵阵烟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啄着爱那咸的地下甜。 有多远，有多远，在街道。 个成年人真的应该懂得居安思危，在晴天的时候预备一把雨伞，在外出的时候手机充满电，和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不可以随意轻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。即使现在过得富足，也要开始存钱；即使他说爱你一辈子，也要做好他随时离开的准备。就像女人过了25岁就要注意皮肤保养一样，等自己过得好了，身上有闲钱了，也就不怕被别人抛弃了。你说对吗？ 整个我的人，整颗我的心，交给你的时候，有白色的梦，有红色的情，单纯而又执着，轻轻飘着我的黑发，你是这样温柔，给我最深情的吻。 天来的风，春天开的花，秋天悄悄飞落，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，转变后的冷漠，明明该有一个结果，偏偏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痛的泪。 这样叫